就是， 但是有很大的客观原因。这客观原因是什么呢？这第一个问题牵连着第二个问题。他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他的错误不在我身上啊， 又不在你身，又在他身上。 不在他身上，也在大伙身上。 怎么推大伙呢？ 我怎么会推大伙身上？您是个明白人，叫您想，我们这有请商家的，他有没有请商家的？我好不着，我给他写上了。 那有请商家，你能乱写吗？ 我不是这非常听 啊， 我写了是吧？ 啊， 写了咱也甭改了，就是吧。那甭改了，等以后吧，等以后你们家真要死人了，那会儿他就甭写了，那会儿 啊， 咱觉着跟他救不救不完了吗？ 这么救吧， 他跟我没完， 那弟弟 气住轴子 啊，人到轴子了， 大伙把他劝走了，大早起把我乱的， 怎么人没有了？ 该我自个儿得清静清静了， 清静吧， 把抽屉拉开。抽根烟，把《西游记》拿出来， 还看《西游记》？ 我得看两天，我心里多烦呐！我看两天开开心呐！我看了没有两天，忽悠家伙进来十毫不累， 给人发工资， 工资都发完了，他们都领完了。 他干什么来了？ 这十几位来找毛病来了， 找毛病。 头一个叫小九， 说什么？ 你看他那模样，那个横劲儿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这钱在这拿，最好请您捡捡。烟花没动，您最好您站我面您点点。我什么意思吧？你让我去捡钱干什么？有什么事你说。不行，我这钱少啊，少一块。我才少一块啊， 还少一块。 我小张，你来干什么来？ 嗯， 小张说快点，我这钱也少，少一块三。你一块二，你一块三。我吴西雕，老吴你来干什么来了？老吴说我这钱多，多两块五， 翻档子了。 我说薛文浩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薛文浩说我的加班费你怎么没发给我呀？我高德明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高德明说我借的钱你怎么没扣啊？ 不说话， 大伙跟我正捣着乱呢。老徐来了， 谁老徐啊？ 徐大爷，我门口啊看门房的 啊， 六十多岁了，徐彦秀快退休了，大伙都管叫徐大爷。他一进门，我一看他那模样，我都乐了。 哟， 戴一草帽，拿一沓子票子，气得那胡子都撅起来了。一进门就叫我的名字，哎，赵世元，赵世元，你看看，你给我这个徒弟，我真咋对付？我简直我接受不了。 我怎么接受不了？ 我接过来一看呢，这个徒弟他是没法接受。 什么呀？ 产假津贴。哎呀，我就纳这个闷儿，他们都怎么搞的？他们这帮 谁怎么搞？你不说你怎么搞，他人怎么搞的？ 怨谁呀？ 怨你， 又怨我。 哎， 那怎么办呢？ 成人错误做检讨， 我做检讨。 哎， 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大家。 嗯， 知道吧？ 嗯， 我呀，都应该给大家多发了工资， 少发了工资呢， 是 在人力上、物力上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虽然这是很小的错误， 但是 有很大的客观原因。 客观原因 是什么呢？ 这第一个问题， 现在第二个问题。 总而言之， 言而总之，错误不在我身上。 我这个话您都会说了， 是你说三回了我还不会。 大伙说，哎，会计，咱们别嬉皮笑脸的，行不行？ 嗯。 出在你身，不在你身，我们的钱都不对呀、啊。 哎， 最好您把账搬出来，您查查账好不好？ 哎，账拿出来。 大伙让我查账，我想也对，把账搬出来查查账。查了半天，账满对，一个点不多，一个点不少，满盒子上龙门都对。 哎，你可以想一想，动动脑子。 哎，我仔细地想，我想起来了， 想起来了， 大家别乐了， 哎， 想起来了， 啊， 先生，你钱有救了， 有救， 你钱不少一块二吗？ 啊， 你找老吴呀、啊，找吴西边啊，我小张，你钱少一块三，你也找老吴呀、啊， 先别找人，哎哎哎。您把钱发错，凭什么找人家呀？ 老吴刚才一进门不说吗？他那钱多两块五嘛。 哦，他一块二，他一块三，两块五。 我能商量，你们仨洗个脚，先洗个脚，那个， 洗个脚。 我说谁？薛文汉，你那加班费我发了， 发薛文汉了。 我发厨房赵师傅，你找赵师傅要去呢。我高德明，你借的钱我扣了， 扣高德明了。 我扣后勤组啊，刘耀生身上 了。是， 你找他要去。我徐大爷，对不起啊，这产假津贴不是您的啊，这是咱车间女工啊，王玉兰的啊。手里边徐大爷，你跑上去给他送去了，你了 啊。 因为那种长跑，手里手里手里，我们大家别闹了 啊， 别闹。请会计同志的指挥，你们钱少的 啊， 找钱多的，钱多的同志啊，别等我费事，如今就拿出来，你们大家来个自由兑换，这与本会计毫没关系啊， 对你毫没关系。